原谅总是沉默的人，距离太远会变无声，有些感觉并不适合承认，语气回避你的眼神，动摇我的一丝可能，那就趁你看穿我以前转身，以为我多神秘，是你不够聪明而已，那么靠近却又和你保持距离，就不必担心会失去，守在你的背后比牵起手温柔，只让你的背影躺进我的胸口，白藏在背后陪我隐形温柔，像最好的知己不打扰你心动，悲伤也像无头，流泪也用笑容，没开始的冲动也就没有最后，语气回避你的眼神，动摇我的一丝可能，那就趁你看穿我以前转身，以为我多神秘，是你不够聪明而已，那么靠近却又和你保持距离，就不必担心会失去，做了有他的梦，你就别再回头。